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2018年的10月25号，就在我刚刚进到北京青年广播直播间之前，我遇到了10年之前的好朋友，他就是我们上一个节目挑战新歌声的音乐制作人桑泉。我再次看到他，我非常开心啊！我想起10年之前我们在一起弹吉他，我们一起写歌时候的情景。你看，时光就是这么的神奇，转眼时光交错，我们各自在自己的生活圈里去摸。去看，去享受，去感受离别。我也希望桑泉的音乐越来越好，也希望他有天呢来我的节目跟我一起聊音乐。时间呢来到星期四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你们，欢迎大家进入10点大陆机。刚刚看到很多老朋友，要不依不依啊， Rainbow 啊，稻草人呢，你们都是老朋友了。陈岩你也来了，好久不见，真爱团的朋友，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的10点大陆机，谢谢陈岩送给我的掌声。第一种方式，你可以通过关注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就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你可以点击直播间找到10点大陆机，就可以来看我，跟我聊天。第二种方式，你可以下载 APP App 花椒，关注搜索10点大陆机，一般是这样一个流程，先搜索10点大陆机，然后点进来之后呢加关注，我们就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在你所在的城市任何一个时间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点，打开你的手机，我们就可以相见。其实还真的很有意思的事情，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哪个角落，只要有Internet， 只要网络，我们就可以见面。你可以随时看到我的样子，我胖了，我瘦了，我开心，我不开心，我头发有没有整理，我今天晚上放的歌你是不是喜欢。我们都在慢慢修为自己。我老说一个人的修为是需要时间的历练的，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修为，其实就连爱情这件事情也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去修为的。如果一个人在单方面的修为的话，就会有天平失衡的时候，一旦天平失衡了就会有问题。稻草人，你呵呵是什么意思呢？谢谢陈岩送我的女神和掌声。陈岩你好久没来，怎么样？ Rainbow， 我看你直播会让心平静下来，这是点大陆机的一个功能，也是我主持节目的一个给别人的感受吧。我希望不管你白天多么的辛苦，白天有多么多事情要做，到了晚上10点到11点、22点到23点这个时间段，是属于你和我，你跟10点大陆机的时间。谢谢大家来捧场，谢谢大家送我的女神，谢谢你们。修炼爱情，也就是因为林俊杰先生的一首歌曲，让我们知道了这首歌。那你知道这首歌创作之后的故事吗？ 你了解吗？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今天晚上我来说说。首先来说说《修炼爱情》这首歌，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歌的背景。我想每一首歌，音乐人、作词人、谱曲人、编曲人、演唱者都有很多的故事去让这个歌有生命，让我们作为听歌的听众也好，看这首歌 MTV 作品的观众也好，歌迷也好，会有深深的回味。修炼爱情的故事起源于林俊杰J.J. 16岁的时候有一个女友人向他告白，他们没有成为情侣，但是变成了好朋友，甚至这个女友人还会牵线J.J. 认识当时他的初恋情人，是不是很有戏剧性？更有戏剧性的在后面。然而在1997年那一年，这位女友人呢坐了一个死亡的航班，这个航班在空中粉碎性的解体，机组人员和乘客无一生还。得知那位女友人随身携带的行李当中有一张自己的照片，林俊杰难以接受。爱情是不是需要修炼？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人生需要很多步调的修炼，爱情也是一样。今天晚上我们一起修炼爱情，这首歌我一会儿再放。如果你关于爱情啊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小方式小方法，你现在是不是正在经历一段恋爱？在这场恋爱当中你发现了什么？你自己有什么改变？你从对方身上获得了什么？除了恋爱的慰藉之外，你没有自己成长的部分？我都希望今天晚上在周四的10月25号的这天，是通过互联网，通过电波，我们一起聊聊看。你如果不介意的话，当然我非常想你去加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周准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陆机。虽然它不像那些每天发心灵鸡汤的微信公众账号，发一个链接，发一些图片，然后卖东西。也许有朝一日我也会卖东西给你，一定要回顾我。但是现在它这功能性就是每天晚上，如果我真的有忙得不过来，我发不了，我只要有时间，我都会你说一声晚安。这个公众号已经很多年了，这也是我修炼自己的一部分。时间来到22:07:30，谢谢所有正在进场和已经进场的好朋友们、老朋友们、新朋友们，谢谢你们。第一首歌我们有请乐声。如果一个人对你唱一首歌曲，里面有你的名字还有你们的故事，你应该感到开心还是应该感到谢谢他？如果你们还在一起的话，应该是微笑挂在我们的嘴边，对吗？ 你来时的九月是少年惊鸿一瞥，拨乱这秋雨啊，就让它沉沉落下吧。旧时的影子是一角飘起的素衣，抚起这情愫，就让它悠然闯入吧。乐声啊，故事我再难续写，愿你今后少有牵挂。乐声啊，我此去山长水远，借我一匹梦的马。 在清晨醒来或在夜晚沉沉睡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也许是关乎自己的，也许是两个人的。如果你一个人现在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人不饿的状态，我希望你珍惜自由的时间。如果你身边需要一个让你依赖你去为他拼搏的人，希望你对得起他，担得起这份责任，别辜负，往前走，一切都会变得有阳光照耀你的时候，要珍惜他。 只留风作伴，心事太难怀，不是岁月短，酒醉且凭栏，花下无处眠，醒来红难收。你看， 乐生啊， 乐生， 故事我怎能去写？ 我怎么去写故事？ 愿你今后少有牵挂。 乐生， 乐生啊， 你在哪儿呢？ 我思绪山长水远， 天南地北， 借我一笔梦的马。 你在哪儿呢，乐生？ 乐生啊， 乐生， 故事我才能续写，愿你今后少有牵挂。乐生啊， 千千万万个乐生啊，你还好吗？ 借我一笔梦的马。 此去山高水远，乐生，你在哪里？乐生啊，你听得见吗？乐生， 乐生， 乐生。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青年唱的乐声啊。这个时代，无论多少个时代，都有千千万万个乐声，有千千万万个叫乐声的人。我老说有情人要终成眷属，爱情需要我们共同的修炼，爱情是很多人在一个时间段里所要经历的事情，你现在正在经历吗？谢谢 Helen关注了我，你又一次关注了我，你经常关注我。I don't know， 为什么你老关注我又取消关注吗 ？I am not sure。然后三七，谢谢你分享我的直播间，还送桃花给我，我也希望你桃花多多开。刚刚进场的爱在一起，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啊，我们都是有爱的人，物以类聚的在一起。我们今天说修炼爱情，刚刚分享了林俊杰修炼爱情的故事呢，是一个极度悲伤的故事。如果你是当事人，你换成林俊杰，你该怎么办？我想作为有音乐情绪的表达的能力的林俊杰，也只能写一首歌来祭奠那位曾经喜欢他的女孩。人生就是这样，有很多的错过啊，有些相遇并不是你想期待的。就讲林俊杰为什么没有跟他成为恋人，也许就是不合拍不合适，没有到达一致的频率，没有擦出火花，但是他的离开却是让林俊杰的内心重重的一击，也是在瞬间明白了很多生命的意义啊。拥有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你拥有一项技能，你会弹琴，你会唱歌，你会好好讲话，像我一样当主持人，你会修理很多很多的电器，你会计算机，你会写程序，你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你会讲阿拉伯语、德语、西班牙语、小语种，这都是经过繁复的、枯燥的技能获得才能掌握的一门技巧。我也希望大家在冗长的岁月里，不管哪个技能的获得，都要忍住煎熬，但你要记住，重复的力量是伟大的。为什么很多的歌曲和弦连接1 6 4 5 1，一级和弦、六级和弦、四级和弦、属和弦到主和弦，为什么他们那么经典？很多好听的歌曲都是这样的连接。一是它比较容易被听众、被人耳朵可以很好的识别这个旋律的律动，还有就是它连在一起是很好听、很简单。那就需要音乐人用生命，用简单又深刻的歌词去演绎每一首歌曲。修炼爱情的我们慢慢的长大，有些人慢慢的变老了，有些人呢，你会发现跟同龄人来说，好像他不太像同龄人的年纪。或许他在爱情当中，在生活里得到了很多我们悟不到的真谛，幸福感很多，于是每天他都笑颜如花，他都阳光灿烂。Helen， 我当然会注意到了，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我在夜间主持节目，我必须要一个敏感的内心，极度善良、真诚又有态度。以后不要再关注我了，记住哦，修炼你自己。点完之后为什么会取消，我也不是，我也想不明白。第二首歌我觉得非常好听啊，这首歌的名叫做压力啊，Gravity 啊，到底是 Gravity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它来自于 Dave Thomas Jr， 是一个英国的民谣歌手，也非常的幻妙，他的音乐风格。你最近有压力吗？因为学业、生活还有爱情当中，有些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无法抽身，无法更好的表达自己。 Anyway， 你听听看，Gravity， 你现在有压力吗？问问你自己。我喜欢的前奏，希望这个夜色因为这个前奏让你舒服。 Look out the window, it's all horizons and halos. Holding a moment, healing the scars so they don't show. Someone say something to crush all the noise that surrounds us.

首词曲演唱都非常棒的作品，谢谢林俊杰。有故事的歌曲总是有那么的温度，能烫伤我们的心，感染每个正在麻木的心情和灵魂。十点打路机，谢谢林俊杰。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打路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打路机，见字如面。刚刚听完这首歌曲是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林俊杰演唱的《修炼爱情》，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契合。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林俊杰，谢谢给我高兴坏了送的初吻，是送给林俊杰先生的吧。如果你是 GG 的歌迷，我谢谢你们通过十点打路这样一个渠道艾特一下他，告诉他说十点打路机正在讲他那个动人的故事，谢谢他为这个夜晚带来的浓浓的爱和深深的情感。见字如面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因为这首歌呢，大家可以通过 APP 下载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每一句都真的很让人心动啊。很多人会写不同的一种对于这首歌的欣赏和感受啊。比如这句啊，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原谅，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笑着说爱让人疯狂，哭着说爱让人紧张，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吧。修炼爱情的悲欢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每一句都非常非常的动人。谢谢易家扬先生精彩的文字啊，让这首歌有新的活力啊。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听友啊和这首歌有自己的感觉。刚刚最新评论的一位朋友是心若无从容无所畏惧1807，他是 VIP 的用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死亡航班的小姐姐究竟得有多爱林俊杰，才会把林俊杰的初恋介绍给林俊杰？最好的爱是成全，看他幸福。你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吧？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修炼爱情背后的故事，你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也让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的发挥。账号与朱霄这位朋友说，去年高考前几个月出的专辑，2014年留言，我最爱这首。并不是为感情问题悲伤，而是压抑的高中没有情绪宣泄的地方。高中考完之后，10月份，林俊杰在上海实现演唱会上唱这首歌，屏幕上放了一个动画，简单的描绘了一个人的仓促人生。默默人群中，我眼泪不值得流。原来并不是上了大学就解脱，人只要活着，就要学会受累。见字如面是多么有文字的有温度的文字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我也在网络上搜索了很多关于这首歌的感受，以及大家对于修炼爱情自己的认识。这位朋友叫做一世的美好，他说别人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的，别人有的爱呢我们不可能模仿，年少的时候只知道喜欢他，默默地看着他静谧而美好， 渐渐长大了，和一个人在一起呢，开始的时候我不懂得节制，不懂得两个人相处需要给彼此留下一段空间，也许是太迫切的想了解，太在意，所以没有懂得追得太紧，仍会窒息，直到那个人消失在人海，我才懂得反省自己，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两个人相处的最好方式，不是每天黏在一起，而是得之我幸，有了他，你的生活还是一样多彩，而不是他成了你生活的全部，那样的话两个人都不会太舒服，最后也只能分道扬镳。现在的我看到别人幸福的在一起，会羡慕也会苦涩，所以耳边就会响起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这是歌词当中的一句。我希望所有的听友和网友在听到这首《兄弟爱情》之后，应该不叫反思，心要静一点，想一想你正在经历或以前经历或渴望经历的一场爱情该是什么样子的，如何修炼爱情，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让人觉得更舒服的人，而不是让人觉得紧张慌乱有压力。就像那首歌Gravity， 不能有压力，要 smooth， 要舒适顺畅。22:33，我们会播放一首一首这样的歌曲，让大家在这个夜晚修炼自己，找到爱情。有请下一位歌手登场，他是谁呢？就像这个故事一开始的那个女生，喜欢林俊杰的那个女生，虽然他们没有在一起，他竟然介绍了一个女孩作为了 JJ 的初恋女友，但在时过境迁之后，他因为一趟飞机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的包包里竟然翻到了林俊杰的照片。人世间有太多的错过了，我现在37岁，我也懂得离别，懂得美好，懂得伤感的离开，懂得幸福的拥抱。如果很多的事情加了一个 if 如果的话，就会显得有点点不可期，你也拿不准。如果我现在死去，如果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会有人在乎我？如果我真的躺在病床上，会有多少人来看望我？如果，或许也只是如果吧。 所有被热烈浸透的夜晚，如此遥远的旋转，所有眼前的远去的黑暗，汇聚现在。那漫长的疯狂的爱，经过后是如此短暂，所有坚强的脆弱的承担，期盼彼岸，终止 声超载乐队，那个年代带给我们的心灵的悸动哈。周华健先生也唱过这首歌曲，如果我现在，如果任何的事情加了一个 if， 如果的话就变得有些可以期待，可以发展，并不是一个直接走向的过程。如果我现在，如果你现在病倒了，如果你现在躺在病床上，会有哪个人先给你送去问候，除了你的爸爸妈妈？你期待那个人他会吗？你问问你自己，如果。所以夜总是很美，有时漫长而冷寂，有时短暂而温暖，安抚我们疲乏的内心。希望大家修炼爱情，且行且珍惜。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看到很多的朋友正在陆续进场啊，我的朋友瑞瑞也来了，最近看到他工作很忙碌，创业是非常艰辛的啊，然后又是一个 leader， 所以说你要领导好你身边的伙伴们，去加油努力，为一件事情勇往直前啊，你要多多分担，当然注意自己的身体，也像所有正在看我节目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但是你们知道我的朋友，注意身体健康啊，然后好好爱自己，才能修炼爱情，到达一定的段位，去接纳人的关怀，接纳所有的幸事啊。幸福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说在点一首歌的时候点到了我喜欢的歌曲，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里有位朋友叫做顺其自然不容易，很巧啊，在刚刚进场的朋友一个叫顺其自然的朋友，你刚刚进来是你们是同一个人吗？我也不能确定，他点了一首竟然是 Sleeping at Last 这支美国乐队的歌曲，我非常喜欢这歌，叫 North N-O-R-T-H， 非常好的歌曲，这歌真的很暖的，然后那个声音呢就会道出一种你听他的歌有种避风港的温暖和对爱的娓娓道来啊，他就是很温馨很温暖，特别适合夜晚来听的歌曲，特别是歌词第一句 We will call this place our home， 我们将此地称为家，你说家是一个唯一不需要虚伪，没有禁锢，都是爱的地方，也希望这首歌曲因为顺其自然不简单这位网友我的听友，让大家感受到家的温馨，有请North 这首歌曲很好听，We will call this place our home. Our home. 十点大陆机 Your home. We are family. 啊， We will call this place our home.The dirt in which our roots may grow Though the storms will push and pull We will call this place our home We'll tell our stories on these walls Every year measure how tallAnd just like a work of art We'll tell our stories on these walls Let the ears we hear be kind Let our hearts like doors open wide Shed all our bones like wood give us all, give us one. A little broken, a little new. We are the impact and the glue. Capable of more than we know. We call this fixer our home. With each year our color fades, slowly our pain chips away. But we will find the strength and the nerve it takes to repaint and repaint and repaint every day. Let the years we're here be kind. Be kind. Be kind. Let our hearts like doors open wide, open wide. Settle our bones like wood. Over time, give us bread, give us all. Give us bread, give us all, give us wine. Smaller than dust on this map, lies the greatest thing we have. The dirt in which our roots may grow. The right to call it home。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这首歌极其的优美优雅，然后歌词旋律美到令人窒息，充满了正能量。日复一日重新图画图画图画。Let the years we are here be kind, be kind. 愿这里的年华对我们友善友善。Let our hearts like doors open wide, open wide. 让我们的心灵像大门一样的敞开敞开。Give us bread, give us salt, give us wine. 给我们面包，给我们盐，给我们美酒。我觉得这样优美极致的歌曲在夜晚送给大家是一种人生非常快意的时刻。我也希望不单单是爱情需要修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变成生命当中那个自己欣赏的人，而不是讨厌的人。因为修炼爱情这首歌曲，林俊杰有一个故事大家也了解的，如果你没有了解，你现在去百度一下，在16岁那一年林俊杰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而在1997年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修炼爱情为什么是修炼呢？大概因为爱情这东西啊，初遇特美好，相处了你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正像歌词，忘了那个投降，忘不了那个人你就投降，内心的快乐与悲伤同时达到巅峰，让你压抑的喘不过气来，努力张大嘴却不能呼吸。这种感觉大概只有爱人才能够体会。爱上一个人是这个世上最卑微的事情，苦苦的修炼， 明知花好月圆也只能可以梦哦，但遇到的时候我们还是傻得奋不顾身。我们回头看看那个很傻的自己，不论结果如何，这种体验都是埋在我们心里宝贵的人生经历。你喜欢过一个人几天？和一个人相处了几天？和一个人表白过，被人表白过，也被人喜欢过，也被人偷偷傻傻的那个傻瓜喜欢过一个人三年五年。希望我们未来都有这个好运气，能够找到那个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修炼爱情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却足够让你刻骨和铭心。有朋友问我你剪头发了吗？没有剪头发，没有打理的。能接受不打理头发的周准吗？这首歌送给你。 是否真的爱我，别对我沉默，这月色美丽的夜晚你在想什么？是否真的爱我，别对我冷漠，你心里有什么样的话尽管对我说。还记得曾经编织的梦想，也许你早已遗忘，绚烂的爱情在多年以后也许渐渐变得平淡。你可知不是我不了解爱情微妙难琢磨，不是我不怀疑弦外的爱情会迷惑，总是那肩并肩走过的岁月刻画在心头，切切地叮咛着我与你长相厮守。 谢张雨生，谢谢夜晚，谢谢你。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谢谢这是在天堂的歌声。虽然张雨生已经离开了我们，这首歌再次在深夜听来确实是有极大的冲击力啊。修炼这个词就像我们的学习一样，每天都在进行。嗯，有时候你说话大声了，你要控制你的情绪输出；有时候你有点懦弱，有一点害怕的时候，你让自己内心强大，光芒多一点。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最近这段很衰，你可以调整一下，不要太过于急躁。有时候你觉得这一段我很顺利，有一点点飘起来的时候，要记得底下有根线拉拉你自己。都希望大家在冗长的岁月生命长河当中修炼自己，变成那个更好的人，更好的自己。嗯，时间过得很快，谢谢今天晚上各位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所有点赞转发我视频直播间还有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夜已经来到了22:56:21，疲惫的你怎么样，有没有平静一些呢？放松一点，也希望你接下来继续收听夜歌，伍哲宏先生的夜歌。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最后一首歌，如果云知道，如果天上的云朵，天上的星星，月亮知道我们的思念，我们的真心，也许一切都没有那么多困难。特别别的们，明晚再见。